在太阳节之际，以名誉会长李志书为团长的吕德同胞协力会代表团，以局长董柱峰为团长的吕华朝鲜人总联合会老干部代表团，以会长金泽龙为团长的中国丹东省朝鲜族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，和以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代表卢吉南和他的一行，13号分别乘飞机坐火车到达了平壤。